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90集《暴躁学霸在线锤神》。节目是星期六晚上播出，虚拟清风发微博时是次日凌晨五点，这会儿大部分人都还在睡着。他是白天天的粉丝后援会会长，本人是有活粉的，微博一发就占据了热门，早上七点流量剧增，偶像24小时因为请影帝在网上彻底爆了，搜偶像的人很多。虚拟清风是理智地分析节目组剧本方面的问题，有条有据，还有截图为证。虚拟清风的这条微博很快就上了热门微博，还有人顺着虚拟清风的微博去安慰白天天的。 昨晚在弹幕上骂了小姐姐，在这里给小姐姐道歉。 莫 Q 星女星吃相太难看了，人设都不合理。我打一个亿的赌，她就是想红想要进娱乐圈。 我就说白天天一直都是个单纯的女生，怎么会在节目里帮成那样？节目组，求你做个人吧。 白天天一醒来打开微博，就发现自己涨了好几万个粉丝，还有很多人发私信安慰他，给他道歉。他顺着网友的微博爬过去，就看到了虚拟清风上了热门的微博。回来这么久，经纪人第一次给他打了电话，并嘱咐他， 你的粉丝这件事做得很好，帮你洗白了，峰回路转，这样下去我们还能接点不入流的通告，接下来的事情你啊就不要参与了，江氏和秦影帝都不好惹。 白天天挂断电话，他看着不断上涨的粉丝，再看田潇潇已经逼近700万粉丝的微博，就这么点甜头，白天天不甘心。从昨晚到现在，江氏没有发出一条声明，节目组昨天那么播，明显就是给秦冉招黑，还敢那么播？不是江总授意他们的，他们敢那么播吗？白天天眸光闪烁，他从床上爬起来，看着狭小的窗外，他现在已经几乎什么都没有了。好半晌，定定地发下了一条微博， 感谢大家。 这条微博就等于他默认了节目的做法，瞬间给白天天带来了庞大的粉丝，底下安慰他的评论层出不穷。他的一条微博瞬间把节目组带入了阴谋论，事情闹得更大了。此时云锦小区，秦修晨听说今天秦冉中午会过来吃饭，也一早就来了。秦冉到的时候才刚八点，秦汉秋看着他的背后，没有看到程俊，他不由询问道， 哎，小程没来啊？ 他爸爸找他回去了。秦冉扯下围巾坐到沙发上，动作懒懒散散。秦修晨缓慢地喝着茶，跟秦冉打招呼，确定他如同以往一般没有被网上乱七八糟的事情影响，才放了心。秦管家从厨房泡了一壶茶出来，在厨房门口看到秦冉，整个人都顿了一下。秦冉没有发现秦管家的异样，他坐在沙发上歇了一会儿，才拿着手机进了秦玲的房间。秦玲也听到他来了，刚好打开门露出了头。秦冉进去较随意地把门踢上，目光扫了扫秦玲的电脑。最近没有老师教你了？ 叔叔还在找。 秦玲拖出来椅子坐上去。秦冉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他坐在秦玲的电脑桌边，随手翻着他看的书。基础书看完了就告诉我，我给你弄套升级的。秦玲点头道， 快看完了。 好。秦冉摸着下巴，散漫地想着升级版的书。这姐弟俩整天神神叨叨的， 外面的秦汉秋跟秦修晨都习惯了。秦冉一关上秦玲房间的门，秦修晨的眸光就立马变得很沉。他坐在桌子边，手上的手机忽然炸起来，正是经纪人。 哎，看微博没？ 经纪人那边抽了一根烟，秦影帝把手机搁在耳边，嗤笑，也没了往日的斯文淡定，语气带着一些冷讽。 你觉得呢？ 看来是看到了。哎，何必跟那种跳梁小丑生气呢？ 秦影帝这么关心他的侄女儿，经纪人也知道白天天发的那条微博瞒不住他。 哎，你侄女怎么样？ 提到秦闪，秦影帝的语气才稍微好点，他拿了根烟出来。 他看样子就不是八卦的人，节目播出后就没看微博。 手机那边，经纪人一顿，然后摇头笑道。 真是心大，这么火的节目他也不关心自己的反响。 秦冉这反应经纪人也不奇怪，毕竟是一个连微博都不想开，粉丝也不想要的人。 说到底啊，还是导演组那边没有剪辑好。 经纪人安慰道。 导演说的是熬到下个星期吧。 许你清风的微博请影帝在公关了，动作也不能做得太大，否则又会引起圈内一众通稿。秦修晨勉强答应。身侧，秦管家听了个大概，他眯着老花眼，坐在秦影帝身边也看了看新闻，气得那叫一个面色通红。 哼，这些人怎么这样？ 秦修晨挂断电话，站起来比之前要淡定。 网上就是这样。 那就让他们说。 秦管家忍不了气。秦修晨随意的点点头，刚想关掉手机去看那姐弟，此时手机顶部弹出了一条推送。秦修晨点开来热门推送，是一条微博，白天天发的，说感谢大家。他用这条微博成功把事情带到了明面上来。秦修晨脚停住，他又重新坐回去。他垂眸看着这条微博，好半晌之后嘲讽一笑，然后直接点开电话簿联系导演。惊大，南慧瑶昨晚激动了一晚上，醒来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，他也没有起来，就侧躺在被窝里，第一时间翻秦修晨的微博。翻着翻着，他忽然感觉到不对劲，顺着各位网友的蛛丝马迹爬到了热搜上，没一会儿就翻到了许你清风的那个列了三条罪状的微博。南慧瑶拧了拧眉，他退出微博，给校学生会会长打了个电话。 会长，咱们学校官方微博在谁那里？ 他猛地坐起来，挠着头发跟会长说话。校学生会的会长知道南慧瑶认识宋绿婷，认识秦冉，也格外的照顾她。 在你们部门是有什么事吗？ 确实有件事。 南慧瑶的眼睛微微眯着。 会长，我待会儿再跟你详说，我先找我们部长去。 因为林思然他们的群，南慧瑶现在在办公室的人缘也不差，听说他要用京大官博，办公室的人没有多问，干脆利落地发了账号跟密码。南慧瑶退出了自己的微博账号，又登录了京大官博账号，从热搜点击进去许你清风的微博。许你清风的三条罪状微博已经有了70,000的评论，还在不断上升中。许你清风用了一晚上把节目组的内容整理了出来，把景文表弟说秦冉看都没怎么看物理题的截图发出来，然后又列举了很多图片，以此表明在这种条件下秦冉是绝对算不出来的。列举完这些，许你清风又把节目组后期配在秦冉头上的被京大学霸支配的恐惧 JPG 这张截图单独列出来，发在三条罪状微博的评论区，明晃晃的挑衅。 他这条评论下的回复也都是对秦冉跟剧组十足的嘲讽。 京大学霸表示不背锅。 京大学霸做错了什么要这么黑他们？ 笑死我了，第一次看到立人设把自己立到绝路上的。 能考到京大的，尤其还是物理系的，智商都不低。南慧瑶看着许你清风的这条微博，冷笑一声，转发并评论道， 没事多逛逛京大论坛，京大新生王了解一下。秦冉同学高考国家卷状元，两校争人，大一修双学业，并且每门都远远把其他学生甩在身后，这也是你给的剧本？哦，再说一句，你们说的那道物理题拿到物理系，京大能帮你们找十个五秒钟看出来答案呢。找剧本最少也要找个非线性黑盒子吧，就这种弱智题要剧本，你们看不起谁呢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